地上地基修自性观，至于毫悲和思念处，请问如何悲和感恩？ 长老经常提及修持三观，最好配合四念处，咁请问点样配合呢？ 那，这个是关于声闻道。 这个是关于声闻道。 因为声闻道是无量心，只有一众所缘，就是一切众生。 因为声闻道是无量心，只有一种所缘，就是一切众生。 如果变成罗汉呢，看不到众生。 如果变成罗汉，就睇唔到众生。 如果成菩萨道一样， 如果成菩萨道都是一样。 你们要记得《金刚经》度众生看不到众生。 大家要记得《金刚经》，度众生睇唔到众生。 这是菩萨道。 呢个系菩萨道。 这个菩萨道是靠什么？是靠无分别心。 这个菩萨道是靠乜嘢？靠无分别心。 声闻道不是靠无分别心，是靠分别心。 声闻道不是靠无分别心，是靠分别心。 是靠真实分别心。 是靠真实分别心。 菩萨知道真实分别，知道五蕴，知道十二处，知道十八界，知道缘起，知道四圣谛。不过不属于分别心。 菩萨知道真实分别，是知道五蕴、十二处、十八界、十二缘起、大五趣分别。 因为他的目标是得到无缘是无量心。 因为他的目标是为了得到无缘是无量心。 一定要了解最重要的佛教的道理。 一定要了解最重要佛教的道理。 依照佛教，不管是什么佛教，我们不了解真的世俗的。 依照佛教，不理什么佛教，我们不了解什么是真的世俗体。 来了解世俗的，先要成道，才能够了解世俗的；也要成中观、中道，才能够了解世俗的。我们不了解世俗的。 了解世俗体要先成道，要了解中观，才可以了解世俗体。我们不了解世俗体。 没有成道，那不了解世俗的。 没有成道，就不了解世俗体。 因为我们的分别已经有我的倾向。 因为我们的分别已经有我的倾向。 了解世俗的，我们要成中道，我们要成罗汉，才能够如实了解世俗的。 了解世俗体，我们要成中道，成罗汉，才可以如实了解世俗体。 世俗的不能够抓那些无蕴。罗汉不抓五蕴，不抓十二处，不抓十八界，不抓缘起，为罗汉缘起空，所以身空在了解世俗的。 世俗体不可以捉那些五蕴十二处十八界和缘起，罗汉不捉五蕴十二处十八界十缘起，咁先可以了解世俗体。 我们不是身空，所以我们不了解世俗的。 我们不是身空，所以不了解世俗的。 我们不过还是可以用罗汉的智慧来了解世俗的，这是大乘佛教的德殊。 但仍然可以用罗汉的智慧来了解世俗的，这个是大乘的德殊。 虽然我们不是罗汉，我们是为罗汉所观的世俗的境界为真的，我们的不是真的。 虽然我们不是罗汉，但我们思维罗汉所观的境界是真的，我们不是真的。 这是大乘佛教的德殊，这是也净土法门的德殊。如果不了解这一点呢，也很难了解净土法门。 这是大乘佛教的特殊，净土法门的特殊，不了解这一点就很难理解净土法门。 所以 佛陀的境界是无缘，是无量心，所以无量心是属于佛陀的境界。净土也，严格的说是佛陀所观的境界，不是我们普通的人所能够观的境界。不过我们可以说呢，这个境界这是菩萨的修行。 佛陀的四无量真是无缘四无量心，这个是属于佛陀的境界，净土都是严格来讲属于佛陀的境界，但我们可以顺这个这样的境界来观。 我们的修行就是顺，这个无缘是无良心，顺佛陀的境界就是净土，这是菩萨的修行。 我们的修行就是顺这个无缘四无量心，无缘四无量心就是净土，这个是菩萨的境界。 在这个境界才能够度自己，度一切众生，这是菩萨道的目标。 在这个境界才可以度自己，度一切众生，这个菩萨的目标。 来得到这个目标，他就发菩提心，他就发大愿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佛陀无尽誓愿断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佛陀无上誓愿成，发菩提心，这样他才能够这样修，声闻不需要这样修。 得到这个目标就要发菩提心，发大愿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法门无上誓愿成等等，声闻就不需要这样修。 所以声闻怎么修？它是配合十无量心跟十念处的修行，十念处的修行还是很重要，一定要了解。 咁声闻点样修呢？就用四无量心配合四念处啦。咁四念处咧仍然系好重要嘅，一定要了解。 那十念处的目标是什么？ 四念处目标系什么？ 是为无常，无常为苦，苦为无我， 是为无常为苦，苦为无我， 我为不净， 我为不净， 所以厌离， 所以厌离， 因为厌离所以能够离， 因为厌离所以可以离欲， 因为能够离所以能够灭， 因为离欲所以可以灭， 因为能够灭所以没有境界能够抓， 因为灭所以无境界可以做， 所以没有再来的因缘， 没再来的因缘， 如果没有境界能够抓能够执着，那就没有再来的因缘， 如果没境界能够执着就没再来的因缘， 这是佛教的智慧， 这个是佛教的智慧， 这是中道， 这个是中道。 不过你有发菩提心， 不过你有发菩提心， 你有誓愿， 你有四个愿， 所以你是修不但来用如是分别解脱自己，你是用如是分别来解脱一切众生，所以你是修净土，你是修无缘是无量心， 所以你的修不是只是如实分别来解决自己，你的分别是如实解决一切众生，你就是心无缘的四无量心。 不过你还是一定要了解十念处， 但仍然要了解四念处， 了解十念处就是了解这个身体是无常、苦、无我、不净，特别十念处强调身体不净， 了解身念处就是了解这个身体无常、苦、无我、不净，特别身念处是强调身体不净， 因为你思维身体不净， 因为思维身体不净， 特别用不净观的法门， 特别用不净观的法门， 所以你能够远离身体，你能够离离身体，你能够解脱关于身体所有的执着，这是十念处的目标。 所以你可以厌离身体，离欲身体，解决关于身体的这个目标。 你没有十念处的所依，你不会修十念处，不可能。 没十念处的所依，不可能去修十念处。 因为受的所缘就是身体， 受的所缘就是身体，因为 所以你能够远离身体，你才能够远离受。 你是为受为无常，是为受为苦，得别苦，受念出世来了解所有的受都是苦。 所以你能够远离身体，才可以远离这个受，因为受念处就是特别强调一切的受就是苦。 因为受是苦，所以受是无我。 因为受是苦，所以受是无我。 所以你能够远离受，你能够离受，处理受。 所以能够远离受，离这个受，处理这个受。 这样才能够成罗汉，不然没有办法成罗汉。 咁样先可以成阿罗汉，如果冇办法成阿罗汉。 所以你超越受。 所以超越受。 所以罗汉是境什么境界？ 罗汉咩境界？ 没有受。 无受。 没有受不是说没有受，不执着受就是没有受。 无受唔系冇任何受，系唔执着受。 因为不执着受，所以没有爱。 因为唔执着受，所以冇爱。 因为没有爱，所以没有取。 无爱，所以无取。 因为没有取，所以没有有。 所以无取，所以无有。 因为没有有，所以没有生。 无有就不会有生了。 因为没有生，所以没有死。 因为无生就无死。 所以，能够尝涅槃的甘露。 咁所以可以尝到呢个涅槃嘅甘露。 你这是声闻的修行的目标， 这个声闻修行的目标， 所以一定要修诵念处， 所以一定要修念处， 因为你修诵念处，所以你可以了解我们的轮回的心的分别是靠受， 因为修受念处，所以了解轮回分别的心是靠受。 如果我们看我们所喜欢的所有我们之中， 如果我们看我们喜欢的所缘，我们就执着。 如果我们看我们所导演的所缘，我们拒绝。 我们看我们讨厌的所缘，我们拒绝。 如果所缘不是明显的，我们所喜欢还是不喜欢，我们的无聊还是我们有交集还是共振。 如果所缘不是明显或者喜欢不喜欢，我们就无聊或者调举分沉。 普通的仿佛一直留在这种境界，一直找什么喜欢的所缘，他宁愿连不喜欢的所缘，不愿中心的所缘，全喜欢不喜欢不明心。 这个普通的仿佛一直留在这种境界，他一是喜欢一是不喜欢，他宁愿留在不喜欢的所缘，都不会留在中性的所缘， 所以他一直需要刺激自己，不然 他就心无聊， 所以不断要刺激自己，如果不心就无聊， 所以喝酒看电影现在我们多半看手机的，所以我们就是这样活的， 所以喝酒看电影，我现在大部分人就看手机， 一直找我们所喜欢的还是不喜欢的，所以 一直找我们喜欢不喜欢的所缘。 那依照佛法这就是苦， 依照佛法这个就是苦了。 那因为轮回的心是靠受的分别，所以了解受才能够了解心， 因为轮回的心是靠受的分别，所以了解受才是了解心， 所以可以感到很清楚，心变成很敏感，有贪还是无贪，有嗔还是无嗔，有痴还是无痴，有傲慢还是没有傲慢，有挑剔还是有根尘，有定的心还是有散乱的心，那些我们都可以了解很清楚，因为了解受。 所以可以看到很清楚了，有没有贪，有没有嗔，有没有痴，有没有傲慢，有没有调举的心，我们都可以看得很清楚。 所以你能够了解心， 所以可以了解心， 那你能够思维这个心都是无常， 思维这个心都是无常， 普通的凡夫看不到心的无常， 普通的凡夫看不到心的无常， 所以他没有办法远离心， 所以没有办法远离心， 所以你先要教他远离身体，远离身体很容易， 所以先要调验你身体，验你身体好容易。 因为我们很容易能够看得到，我们不像以前，未来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强，越来越老，这个身体越来越不舒服，这个很容易看，不是好佛教，大家可以看得到。 我好容易可以睇到我哋嘅身体未来一定会越嚟越差，咁唔需要佛教，咁大家可以睇到。 那这样很容易推理，我们不但是几个几年以后，越来越差，我们的身体联系不断的在变化的过程。 唔单止我哋可以推理几年之后越嚟越差，连我哋嘅身体系连续不断咁样喺变化嘅过程。 那也很容易推理，这个靠身体的心也是。在联系不断的变化的过程， 亦都可以推理我哋嘅心系连续不断变化嘅过程。 而且这个手也是在联系不断的变化的过程， 而且个手都系一样，连续不断变化。 因为没有身体就没有手， 因为冇身体就冇手， 没有手就没有轮回的心， 冇手就冇轮回嘅心， 那没有轮回的心，那没有所有的法的执着。 冇轮回嘅心就冇所有法嘅执着。 那来修，身念处、手念处、心念处需要定，如果没有定，那不能够深入这个修行。 修身受心法需要定，冇定就冇办法深入呢个修行。 那这个法念处都是靠观。 法念处都系靠观。 不过来能够观。严苛的说，需要定。如果没有定，你看不到，刹那联系不断的变化，看不到。 要能够观，严格嚟讲就需要定，如果唔系就睇唔到沙罗刹那嘅变化。 所以，你有了解心，你就是为所有的法，法就是无因的联系不断的变化。 所以嚟了解心，就思维所有嘅法，即系五蕴有延续不断嘅变化。 因为你了解无因的联系不断的变化，你了解这个世界的联系不断的变化， 了解五蕴连续不断变化，了解世界连续不断变化。 所以你能够了解这个世界其实是空，我是空，世界是空。 所以了解呢个世界空，我系空，世界空。 所以你能够了解断见，就是见到。 所以可以了解呢个断界，就系见到啦。 你能够了解离界，就是修道。 可以了解离欲界，就系修道。 你能够了解灭界，就是罗汉的境界。 了解灭界就系罗汉嘅境界。 那罗汉就是住在这个灭界，就是在涅槃。 罗汉就系住喺呢个灭界，就系涅槃。 灭界不是说什么都没有。 灭唔系乜嘢都冇， 不过，是超越有跟没有， 超越有同冇。 所以，你没有办法用语言聊天，你没有办法用分别聊天。 所以你冇办法用语言同分别去了解。 不过佛教还是用分别聊天，只是无为，我们的境界是有为。 佛法仍然系用分别嚟了解，呢个系无为，我哋更加有为。 不过这个分别也，是不是真的？只是方便而已。 不过呢个分别唔系真嘅，只不过系方便。 因为在涅槃，是真的分别已经，固定是没有什么固定的，所以真的分别也其实没有。 因为涅槃真正嘅分别已经系冇啦，冇咩系固定。 所有的分别都变成方便。 所有嘅分别都变成方便。 你，知道众生，知道法，你还是要靠分别。你没有分别，你不会说明法。 知道众生，知道法，亦都系要靠分别。 不过涅槃是超越所有的分别。 涅槃就系超越所有嘅分别啦。 那罗汉就是 联系不断的住在这个分别，所以他离不开他的病。如果他离开他的病，那他就会有烦恼。 罗汉就连续不断住在这个无分别，因为离不开这个定。如果离开这个定，他就有烦恼。 那罗汉就联系不断的修性舍，所以没有烦恼。 罗汉就是连续不断咁修心舍，咁所以冇烦恼。 性舍关于什么？ 心舍关于乜嘢？ 关于眼，关于耳，关于鼻，关于舌，关于身，还关于心，六种性舍。 关于呢个眼耳鼻舌身意六种性心舍。 因为他离不开六种心舍，所以他离不开定。 因为离不开六种心舍，所以离不开定。 所以他也离不开静安。 所以都离不开轻安。 他的静安就变成自然的。 那个轻安就变成自然的。 因为定的条件就是静安。 因为定的条件就是轻安。 没有静安不能够修定。 没轻安不能够修定。 罗汉离不开他的定。 罗汉离不开他的定。 所以他也离不开他的静安。 所以都离不开他的轻安。 所以他有完全超越无明。 所以有完全超越无明。 不过大乘佛教有分别，分别无明跟居身的无明。 那个大乘佛教分别无明和居身的无明。 依照大乘佛教，罗汉还会有维系的居身的无明，他没有分别无明，他有会有居身的无明，因为他没有处理他的过去的生命的事情。 依照大乘佛教，罗汉都仍然有屈身的无明，因为他没处理过去的杂气。 因为他的修行的过程是靠分别，不是靠无分别。 因为修行的过程靠分别，不是靠无分别。 所以他靠分别没有办法处理，完全处理所有的事情。 靠分别就没办法完全处理所有杂气。 那来处理所有的习气，那菩萨就是修无缘四无两心跟净土，这是菩萨的法门。 处理所有的分别，菩萨就是靠无缘四无两心和净土。 因为在无缘慈悲喜舍没有习气， 因为无缘慈悲喜舍就没杂气， 在净土也没有习气， 在净土都没杂气。 我们有习气，不过我们要顺佛陀的境界，佛陀的境界就是完全离开所有的习气，就变成法身。 我们有杂气，不过我们要顺佛陀的境界，佛陀的境界就完全离开所有杂气，这个就是法身。 那菩萨就用这个方便来变成法身，在这个清净的境界，在那个境界已经不会有烦恼。 菩萨就用这个方便来变成法身，在这个清净境界没烦恼。 所以他愿出现在这个境界没有烦恼的境界，那边他可以度众生。 所以他愿出生在这个没烦恼的境界，那在那边可以度众生。 而且他也可以度自己。 而且可以度自己。 在这个沙哈世界。 在娑婆世界， 我做的世界， 五族的世界， 念佛度不了一切众生，没有办法。 佛陀度不了所有众生，没办法。 我们都还在， 我们仲喺度。 我们的烦恼比以前还多。 我哋嘅烦恼比以前仲多。 那一定要用方便来能够这样做，佛度不了，我们怎么能够？ 一定要用方便来能够这样做，不动到我们怎样做。 所以菩萨道一定要了解是靠这个智慧。 所以菩萨道一定要了解靠这个智慧。 不是说你们不修四念处，要修四念处。 不是说不修四念处，是要修四念处。 四念处是很重要，了解无我。 四念处是很重要的，了解无我。 不过用无分别思念处，这是般若波罗蜜。 不过系用无分别嘅四念处，呢、这个用波耶波罗蜜。 所以我有时有些念，中经般若波罗蜜身。 所以头先长老有念呢个尊敬波耶波罗蜜嘅 因 颂。 为菩萨道就是靠般若波罗蜜，没有般若波罗蜜，不会有菩萨道，不会有净土，不会有无缘，是无量心，不可能。 因为菩萨道就系靠波耶波罗蜜啦，如果冇波耶波罗蜜就冇净土，冇菩萨道，冇净土，冇声无量心。 哎，在般若波罗蜜，般若波罗蜜菩萨的方便是什么方便？ 喺波耶波罗蜜菩萨方便系咩方便啊？ 所有的所愿不能够得， 所 不 有嘅 得。 方便，所有嘅所缘都系不可得，不得。 如果你得，那就是你的习气。 如果你有得到嘅，就系你嘅习气。 你得，那就是代表你的习气。 你得就系代表你嘅杂气， 我们都是留在我们的习气，在我们的睡眠，在我们的心的种子里面，这是我们的阿赖耶。 我哋都系留喺我哋嘅杂气，我哋睡眠嘅种子入边，呢个我哋嘅阿赖耶。 那菩萨的修行是什么修行？ 菩萨嘅修行系咩修行？ 转那些阿赖耶的种子、阿赖耶的睡眠、阿赖耶的所有的习气，转他们用无相分别。 转嗰啲阿赖耶嘅杂气啊、种子啊、随缘啊，用呢个无相嘅分别， 无相分别，阿赖耶就是佛，就是法身。 无相分别，阿赖耶就系法身。 所以这是菩萨的方便。 所以呢个系菩萨嘅方便。 修身念处，不过真的身不能够得。 修身念处咁，但系真正嘅身不能够得。 手念处，不过真的手不能够得。 修受念处，但真嘅受不能够得。 就修念处，不过真的心不能够得。 修心念处，但真嘅心不能够得。 修法念处，不过真的法不能够得。 修法念处，真嘅法不能够得。 本来所有的境界不能够得， 本来所有嘅法都不可得。 因为所有的境界不能够得，所以真的心也是这样，不能够得。 因为所有嘅境界不能够得，真嘅心亦都系咁，不 你 能够 找 得。 心呢？你找不到。 你揾心都揾到， 你说能够抓的心，就是你的习气。 你所能够捉嘅心就系你嘅杂气。 你找外面、找里面，找不到。 你揾外边、揾入边揾唔到， 这是我们众生的矛盾。 呢个系众生嘅矛盾。 这个方便说的这个没有不能够抓的心，叫做如来藏。 方便说不能够捉嘅心叫做无罗如来藏， 所有的心、所有的分别都是靠如来藏。 所有嘅心、所有嘅分别都系靠如来藏， 善法不善法都是靠如来藏。 善法不善法都系靠如来藏， 清净的境界不清净的境界都是靠如来藏。 清净嘅境界不清净嘅境界都系靠如来藏， 如来藏就是真的心。 如来藏就系真嘅心。 不过我们的真的心是被我们的烦恼所覆盖的。 但系我哋真嘅心系被烦恼覆盖。 那些烦恼，让我们不了解我们的自己的心，不让我们了解自己。 嗰啲烦恼令到我哋唔了解真正嘅心，令我哋冇办法了解自己。 因为我们不了解自己，我们不了解众生。 因为唔了解自己，所以唔了解众生。 那怎么了解自己？怎么了解众生？ 唔点了解自己同众生？ 净土修四无量心。 修净土，修四无量心。 什么是无量心？无缘是无量心。 咩四无量心？无缘四无量心。 这是菩萨的修行的特殊。 呢个系菩萨修行嘅特殊。 希望现在慢慢就会那些基本的道理会越来越清楚。 希望而家慢慢基本嘅道理会越嚟越清楚。 那六根会改。 六根会改变。 佛在《阿含经》 说明， 《梵台阿含经》说明， 我们的眼根是大海， 我们的眼根是大海， 在这个眼根里面，所有的色是在大海的浪， 所有的颜色就是大海的浪。 如果能够认在大，在眼根的大海的浪， 如果可以忍在眼根大海的浪， 那可以渡这个眼根的大海， 可以渡这个眼根的大海。 眼耳朵，耳根是大海， 一样耳根是大海。 如果能够忍在耳根里面那个声音的浪， 如果可以忍耳根里面声音的浪， 可以渡那个耳根的大海， 可以渡过这个耳根的大海。 等等一直到心，我们的心也是大海， 等等一直到心，我们的心也是大海。 如果在这个大海里面能够忍那些蓝发的蓝， 如果在大海里面可以忍那些浪，那些发的浪， 可以渡那个心的大海， 可以渡心的大海。 那什么是你们的方便一定要了解， 什么是我们的方便一定要了解， 就是净土， 就是净土了。 在净土里面能够忍， 在净土里面能够忍 所有的流根的蓝， 所有的根的浪， 你可以修无缘是无量心， 可以修无缘性无量心， 度自己度一切众生， 度自己度一切众生。 阿弥陀佛， 阿弥陀佛。